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，或许我的心你不懂，我努力让你感动，在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，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，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，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，我想说出你所有感觉，别再紧紧关在只有自己的世界，温暖太阳为你迎接。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，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，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，我也会藏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。 我哪里还

天黑的世界，不吃亏也不会累，是我爱你的哲学，随时准备好肩膀别给你留下，把眼泪都交给我来收藏，在需要的时候给你我的翅膀。我不能做你的太阳，就做守护你的月光，无条件守在你身旁，最温柔的力量。虽然不是你的太阳，我是守护你的月光，不上扬也从不退让，是我爱你温柔的力量。风雪像个坚强的后卫，做你心碎的防线，相信总会有一天，你懂月光有多美，真爱不需要走远，就在你身边，把眼泪都交给我来收藏，在需要的时候给你我的翅膀。我不能做太阳，就做守护你的月光，无条件守在你身旁，最温柔的力量。虽然不是你的太阳，我是守护你的月光，不上扬也从不退让，是我爱你温柔的力量。太阳就做守护你的月光，无条件守在你身旁，最温柔的力量。我是守护你的月光，虽然不是你的太阳，让我保管你的悲伤，陪你找到幸福的方向。

淡的美食花香，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，谁也不应该重回他的倔强。那个女孩 是男生不雅 太帅， 但脾气不耐 太坏， 会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，开个笑就停不下来，眉毛竖起我独到一般，没想到我们会喜欢同一种女孩。 What a girl Hola， 最近还好吧？最近忙不忙？想不想谈谈我说的那个女孩？哦， 让我先说说我那个女孩，她最近有点怪，总是看得我发呆，常漏接电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 那个女孩 刚刚剪短了 头发， 还是穿白色 衬衫， 才专心听我说话。 她的身上 一样淡淡的玫瑰花香，认真分析着我的笑话，谁不应该宠坏她的倔强。那个女孩 从明年下去，她现在想学 吉他，想要写一首歌给自己来唱。 他的小狗他叫做卢卡，他的生日是3月18，该不会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女孩？ What a girl。 唱歌的男生最让她崇拜， 那是她曾经说过的话，对你对我可能还对她，没想到我们会输给同一个女孩。 就当做我们的默契吧，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，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那个女孩。哇， 一个夜晚，是否还谣言是最后的期待？ Oh,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巧克力甜甜在里面游泳，墙上的时钟滴答答一

场雨会不会下不完，这一刻最好能更缓慢，有些话就像撑不开的伞，明明想靠近对方，却出现一种阻挡，让心慌张。你要我没有过的向往，我才会一路苦苦追赶，我只有过往，却没有远方，放的痴狂，怎会在多年以后变成这样？我们在伞下如此执着凝望，爱与歌声来回碰撞，向前手走不同的方向，是捆绑。我们在伞下准备失去对方，带着了解微笑和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，你有我没有过的向往，我才会一路苦苦追赶，我只有过往，却没有远方，迟迟不放的痴狂，怎会在多年以后变成这样？我们在伞下如此执着凝望，爱与歌声来回碰撞，向前手走不同的方向，是捆绑。我们在伞下准备失去对方，笑和泪光，我会祝福你，伞外的世界有一片蔚蓝。啊 Thank you.

心之前牵手，书本变得好重，十九岁的年龄本来就不太懂，对我们这群人来说，爱情要比汽水可口，一成不变的日子我们从来不过，十九岁的年龄本来就该挥霍，突然之间就走过，十字头的年龄没留下什么，二字头的开始我好想说，若一切可以从头来过，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想说如果一切可以从头来过，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， 想起从前，骑着破车，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。你听的音，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。耗尽一点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。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，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，永远其实并不遥远。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，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。记得那天走在街边，会想起从前，骑着火车，唱着老歌，那么的快乐。你听的夜，你在旁边，笑容那么甜。抱紧一点，没太多语言，幸福如此简单。我们爱这样一种浪漫，就

承受这份爱陪着你，打造一片天地，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，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 远，前面风太广，不如停在我的帐篷。